恒生指数系报23451点，升215点，成交金额73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0点，跌5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4.5，升1蚊；汇丰控股31.2，升3蚊；阿里巴巴263.8，升5.8；美团点评236.8，升4.8；小米集团20.2，升4.8。中芯国际17.74跌8.4，中国恒大16.7升2.92，盈富基金24.2升0.6，友邦保险76.65跌1蚊，明润运27.45升系跌3.2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904，瑞士法郎8.343，澳元5.464，加元5.791，新西兰元5.08，欧元9.0122。每百日元兑港元7.3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1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84美元，卖出186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支路都分别多车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比较塞车，龙尾排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啦，咁九龙区咧，观塘绕道有临时工程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一路去到九龙湾嘅宏天广场慢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啊，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嘅。经过时间咧，大家就小心啲啦。观塘绕道啊，东行线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啦，一路去到九龙湾宏天广场嘅慢线咧，都有封路措施。现时交通繁忙。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噶。港岛路面方面，中区嘅士丹顿街有临时工程，近住奥比利街嗰段嘅士丹顿街有封路措施。咁啊，现时咧奥比利街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有啲挤塞噶。仲有就系下角道啦，下角道西行转上去红棉路嘅支路，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大家好，我是陈光，第一线的阿 O， 最能够代表到自己的灯笼啊，当然是啊，好似个圆圆的月亮咁嘅 O 字的灯笼啦。 而最代表到我芭比林慧的灯笼咧，就是杨土灯啦，因为以前咧，我外婆每年都会买一个杨土灯俾我 嘅。代表到我白园路小白的灯笼，梗系月饼灯笼啦，意味住个个都食得饱，团团圆圆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ret 钟丽琪。你想知道我怎样去保卫家庭呢？就要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 详情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的 丰收快活人。 Oh, so don't your mug is headed your way.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推动音乐，小丽嘅有徐天佑，新歌今日叫做《机械轮回》。music video 咧系一个动画嘅 music video 嚟嘅，嗰个机械人嘅主角就喺个实验室嗰度望出去嗰个窗外，睇到嗰个嘅破落嘅都市。至于跟住落嚟呢个嘅 MV 咧，个主角就系喺个太空舱望向窗外。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 共通有一个点嘅， 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睡， 就是充满着不安感。 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跑低过， 一连两首嘅作品都有一个嘅主题喺度探讨紧嘅。 出走，期待后累，终于成就着壮举，偏偏好想撤退，就算粉碎。 讲紧嗰个主题就系自由嘅意志。啱啱听过有冯允谦《地球来的人》。嗰个嘅自由意志就可能就系你知道末日嚟到噶啦，世界要毁灭噶啦，你会选择留低，定系选择离开？ 明晨天将会塌下来吧，突然你我爱的一切未曾爱够已火化，传闻的审判马上来吧。面前有数百种讲法，难分真假。这末日理论像提我过得好吗？日子若果不多了，幻想怎化？如果祸与福都躲不过，就每天都没明天。就算知岁月无多，无憾的生存过，在爱惜中离座，已经不错。如常不可以释放全吗？尽回你我那些职责。限期到了也优雅，假设悲观放大了的话，蔓延世界气氛只有沉默孤寡。这末日理论预言到那么可怕，无辜或者讲不上。 2012年嘅作品，嗰阵时大家都相信、啊、可能真系有世界末日。近呢一年，你可能有一种啊，嗰个末日嘅感觉，又好似翻翻晒嚟咁样。揾你有黄婉之呢首《末日》。如果真系好似歌词咁讲啊，即系啊，真系冇听日噶啦。有啲乜嘢你系好想做嘅咧？有啲边个人你系好想见嘅咧？跟住呢一首歌可能就係问緊你呢一个问题，唔好等到冇得见嘅时候先至去到后悔。 明明隔了片刻，为何就像隔世才承认没有你，但预算有一天 为遇见会分开，会相聚。 最多人记得呢一首歌嘅歌词就系、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嚟自林以文有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再聚》。主要新嘅观众之前咧，我哋呢首嚟自陈奕迅旧嘅作品嚟嘅，讲嘅都系拥抱嗰一种嘅力量，可以令到你忘记好多好多嘅嘢，忘记过去，忘记将来，活在当下。就好似冇听日一样，能够拥抱嘅时候紧紧咁去拥抱对方。你知陈奕迅抱拥这分钟。 忘记了世界这分钟，跌进了这爱的裂缝，燃亮烛光，只管相拥。来占据了这晚星空，捉紧一刹那的影堂，如梦的将来，尽管一点不懂，完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你要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痛。 脚匆匆，过去已有太多旅途，谁在心中怎猜得准，能跌进这晚爱火中，仿佛一切已经共同，仍是不敢祈求已恋多一分，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扑空。你叫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痛，爱在迷茫中，你叫我最渴望，却也叫我猜不中，谁可以爱吧，却怕仍然未相信，永未能看透。要说这晚算吧，却觉我已经失控。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属本地感染，都与早前个案有关联。最年幼的患者是一岁男童，住在何文田洪兴阁，两日前开始发病。另外两名患者分别是住在马鞍山锦龙苑龙耀阁的43岁男子，以及住在屯門寶田村六座的42歲女子。七宗輸入個案當中，包括一名在灣仔帝盛酒店隔離的抵港菲律賓女子，其餘分別是來自阿根廷、緬甸、烏克蘭、印度、法國和英國。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盡量減少社交接觸和外出用膳，又強烈呼籲長者應該盡量留在家中，避免外出。原定出年舉行的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延後一年至2022年舉行。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表示，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一直變化，今年大部分時間全港戲院未能正常營業，原本預期本年度上映的電影大幅度延期。香港電影金像獎董事局經審慎討論之後，決定順延金像獎頒獎典禮。協會又說，2020及2021年度符合金像獎參選資格的電影將於2022年首季合併進行投票和頒獎儀式，大會感謝資助機構和各電影公司的支持和理解這一項的決定。民權觀察就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頭兩個月的實施情況發表首份定期監察報告，報告說，截至上個月底，警方以國安法罪名至少拘捕21人，其中一人被起訴， 質疑想借定義模糊和刑罰嚴苛的法例恫嚇港人，亦都注意到公民社會出現明顯的寒蟬效應，進一步收窄本港言論和集會自由空間。報告又說，港區國安法威脅表達自由、新聞自由和被捕人士的基本權利，以不合比例的罪行拘捕展示或藏有政治標語的市民，限制被捕人士的人身自由，以及不必要地搜查傳媒機構等等。日本東京都新增7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25000多宗個案。另外，東京奧組委透露，延期的奧運會火炬傳送現定於明年3月25日起在福島縣展開。奧運聖火年初由希臘運送至日本，但火炬傳送因應奧運會推遲舉行，現時存放在東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69点，升233点，成交金额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0点，跌53点。跟住有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5.5元，升2元；汇丰控股30.95元，升2.75元；阿里巴巴260.38元，升5.8元；美团点评237元，升5元；小米集团20.2元，升4.8元；中芯国际17.86元，跌7.2元；中国恒大16.98元，升3.2元。盈富基金24.24元，升0.8元；友邦保险76.75元，跌9毫；港交所360.4元，升4.6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元，日元105.41元，瑞士法郎0.929元，加元1.339元，人民币6.823元，英镑对美元1.279元，欧元对美元1.163元，澳元对美元0.705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元。日经平均指数报13511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1美元，卖出186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分别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芜湖街。九龙区路面方面啦，头先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头先就比较塞车嘅，而家交通就大致回复畅顺。不过咧，观塘绕道有啲临时工程噶，就系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路方向，近住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一路去到九龙湾宏天广场段嘅慢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啊，现时一带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观塘道现时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段多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港岛路面方面，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咁现时皇后大道东一带比较多车嘅，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咧，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嘅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咧，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咗之后，再同朋友玩翻旧本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

用宇宙嚟比喻爱情，我觉得其实相当适合嘅。 系， 因为爱情就系一样可以好大力量嘅嘢咯，亦都可以令到个人感受好深嘅嘢。所以可能有时鍾意一个人而你又未知同佢近唔近，即係你未知佢係绿灯定红灯嘅时候，有阵时可能佢对你冷淡少少，令你觉得哎呀係咪冇希望嘅时候，可能真係会远到你觉得远到好似係两个宇宙咁远囉。 係 ,ok。 但一近就可以真係好近， 嗯。 咁所以用宇宙嚟比喻爱情我觉得都係啱嘅。 係。但我想问呢，因为今次呢就係、是、因为我好鍾意你同苏露哲嘅火花嘅一直都。咁今次就係佢係作曲編曲同埋監製啦，咁就 Wyman 填詞。咁但我想問呢一個係太空嘅一個嘅氣氛咧，係你哋開頭係你已經同阿蘇導志講，喂，我不如做一首咁嘅歌啊，定係等咗 Wyman 嘅詞翻嚟先嘅？ 其實咧，我一開始係收到阿導嘅 demo 先嘅， 係， 咁就未去揾 Wyman 嘅嗰陣時度， 係。 咁我收到阿導個 demo 個感覺咧，就係好似好温柔。 嗯、 有少少少女心事，跟住窃窃私语，好轻好轻，好安静咁样嘅一首歌嚟。咁、 yeah. 但系个 melody 就好好听咁样嘅。 嗯， 咁但系当收到 Wyman 份词咧，就同呢一个本身 demo 嘅气氛差好远啦。因为 Wyman 嗰份词就阔好多、大好多啦，讲到去宇宙咁样。 系， 咁所以。是呢一首歌是收到份词先至编到佢咁阔咁大嘅、 哦。 即本身是去我觉得本身是似是自己一个临瞓之前、嗯、可能是间房少少微黄嘅灯抬头灯跟住听住嗰啲歌嚟嘅。咁但而家就唔係啦，而家行咗好多啦。跟住係即个层次又多咗好多啦。咁但呢按照我哋收到份词呢都有一个少少嘅疑问啦，就係、睇到次元壁呢三个字大家会唔会觉得怕首歌太深，跟住冇兴趣听咧，咁样即系好似唔好关自己事咁啊！亦都好难想象到啊，睇嗰三个字。咁但系其实我哋最后都系用翻呢一个名字，系因为其实首歌里面嘅歌词嗰个总结最好就 系 用呢三个字咯。因为首歌其实就系讲我中意一个人，但系觉得同佢未 connect 到。 嗯， 但系我努力紧，希望我哋有一日，我哋两个宇宙都会接轨。咁而中间隔住我哋叫做咩呢，又唔一定唔係一埲墙啦，即係我哋喺宇宙唔会搵到一埲墙啦。咁所以就係叫次元壁係好合理嘅。 OK， 即係真係打破咗係两个唔同嘅次元，即係 dimension 嘅中间嗰一个嘅隔膜。 中 间 嗰个隔膜係啦 係啦。咁样 ,OK。头先讲係編曲啊，成件事嗰个气氛好好啦。第二就係因为你一唱第一句嘅时候呢、已经即刻有画面啦。因为你第一个就系望着你倒，望着你侧影，当你在赏月亮嘛， 系 啦，咁已经，咦，你即刻有 picture， 系 你望住一 个 人，但你都 deliver 到得噶嘛， thank you， 你都俾 credit 自己噶嘛，系咪先？我唱呢首歌嘅时候 ，am enjoy 我想问， 都 enjoy 啊，不过就喺揾嗰一个力水啊，同埋谂个 key 咧，都花咗少时间， 系， 因为本身呢一首歌个 range 都阔嘅， 系， 咁而。原本 demo 嗰個 key 咧就係而家大家聽到次元壁個 key 嚟嘅。咁、我唱嘅時候就覺得，啊、好似長期晾住喺啲高位度都有難度之餘咧，好容易會惡咗咯。啲用力咧 keep 住喺嗰個有力嘅 range 裡面咧，就好容易會覺得有啲 aggressive， 即係好 aggressive 咁中意一個人咁樣，就完全唔係而家嗰個。咁所以就要我哋都有試過啊，低半度得唔得咧？試下先。咁但係有。我錄音咁多次咧，都係發現啲歌咧係有佢專屬嘅一個 key 嘅，即係你唔可以淨係為咗就自己容易啲 handle 去轉，咁成個氣氛會唔同曬嘅，嗰、那個感覺差好遠咯。一低半度嘅時候，即刻冇曬氣氛，跟住又冇咁 bright， 又冇咁闊添啊，甚至覺得好似所有嘢都冇咁有生氣咯。咁但係一唱翻原 key 咧，就真係差好遠，嗰、那個感覺好好多。咁所以我哋最后就决定用原 key， 咁虽然难唱啲嘅，咁但係个拿捏就係用声上面唔可以太过用力，即係唔可以太过一味哦个音乐行啦我就行啦，一齐阔一齐大啦，咁原来係唔 work 嘅，咁但係当然都唔可以太细啦，因为 冇力啦 我都攰啦咁样， 即係太细你又浪唔起衬唔起嗰、那个編曲，咁而阿杜亦都好 我好鍾意佢嘅編曲呢，其實係佢成日諗到啲好 details 嘅嘢嘅。當然個朗佢都做得好好啦。咁但係佢成日都會花心機去做一啲好細微嘅嘢。就例如大家我唔知聽唔聽到啦，有啲宇宙聲嘅其實。 即係佢尤其是 intro 嘅時候呢，佢咪有種突然間你可以飄緊啲 strings 入去，但係突然間就咦有一下呢啲 detail 咁樣嘅。臨入嗰一兩個巴嘅啫，有啲滴滴滴滴咁樣嘅聲咧，係好宇宙嘅即刻，好似啲嗰啲機咧探測宇宙嗰啲機嗰啲聲咁， 所以好有太空 feel 啊！真係其實聽落去 好勁啊，杜 嗰個嘅時候咁樣，係同埋我覺得，因為我好中意就係阿杜可以捕捉到你飄逸嗰一種嘅質地。 系，冇错，唔可以太行咁样。 太行就喂，俾我入嚟啊，好唔好啊？咁样。 系啊，喂，咁啊真系。 俾我收数婆。 望着你侧影。再想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用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冒陷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零碎一点。 譬如係講，譬如喺 studio， 然之後可能係錄音啊，然之後個編曲上面一啲嘅係 detail 咁樣啦。好啦，去到嗰個 music video 啦，今次你有冇份係一齊可能諗下成個故仔啊，點樣去到呈現呢一首歌嚟 visual 上面嘅？ 呢一個就全部交咗俾希晨處理嘅，即係個故仔係我同一個教我彈琴嘅男仔啦。 係， 咁我就中意佢，但我又未知佢係點樣嘅，咁。中间已经好像有埲墙咁噶啦，我已经努力冲破。咁但系咧， 到咗有一段時間，個男仔咧就要坐輪椅啦，佢就有少少自暴自棄。 嗯， 咁嗰埲牆咧就更加遠，我更加難 reach 到佢，因為即係 MV 裏面大家都可能見到，我又嘗試去照顧佢啊，鼓勵佢，陪伴佢。係，咁而最後咧，佢都有喺我彈下琴嘅時候，佢又。有行过即过嚟我度，然后弹少少琴，即叫做应下我啦。因为有一啲画面咧，就系我喂佢食饭啦，又好啊，我帮佢执嘢又好，佢全部都唔要，系嘛。咁最后我就走翻部琴度，就反而 connect 翻佢。 嗯， 系啦。 咁、 okay、就系、是、虽然系未知之数，不过有点小浪漫咁样嘅。 系 啦。 虽然我就睇到最后嗰个结局就系因为佢又系即系坐住个轮椅，但系向后褪，然之后就系你自己一个人对住嗰个琴啦。咁所以呢个都几 open ended 嘅，即系咁究竟系点嘅咧？嗰、那个故事嗰、那个情节去到最后系 系首歌都系嘅，首歌都冇话究竟最后系点嘅，但系叫大家抱住一个乐观嘅心咯。即系当你好爱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咧，你好爱嗰个人，而你为佢付出，好似系你去。俾緊一啲嘢咁，你去 give 咁，但 系 其實喺你 give 嘅時候，我覺得都有 take 嘅，就係你為一個你愛嘅人付出，其實你自己都會好開心嘅，即係就算未知有冇回報都好，個過程係好開心嘅，我都覺得 係咯，因為你係我記得係轟烈嗰派噶嘛，即係你之前講過好多次，嗱嗰啲愛就要好轟烈地去到愛一場嗰啲人嚟咁樣噶嘛， 係啊，所以。用宇宙嚟形容我中意咗一个人都好贴切嘅，我真系谂到好大嘅会。 系喂，咁但我想问啦，咁而家咧嗱，阿 Mac 你就有呢首嘅新歌叫《次元壁》啦。咁好啦，咁仲有几个月啦，就2020年嘅年尾啦，咁样。咁系啊，作为乐迷，咁会有啲乜嘢期待咧？你觉得可以？ 其实咧，除咗而家《次元壁》啦，我手头上录咗两首歌噶。 系 咁。我兩首都好喜歡的其實，咁當然呢排大家聽咗《次元壁》先啦， 因為你嗰兩首未出啦， 係係，亦都要俾啲時間大家去喜歡同埋聽多啲《次元壁》嘅，都係我哋好俾心機做嘅。咁另外嗰兩首就，我覺得可能今年都未必會派嘅，暫時。 OK。 咁不過咧，我亦都有一個 idea 按《次元壁》啦，就係因為。嗰陣時收到阿杜嘅 demo 就同而家嗰個編曲係好遠噶嘛差，咁、我都想俾大家聽一下阿杜 demo 嗰個版本嘅。咁、所以我都幾想可能唔知喺網上面可能放一條係 acoustic version， 淨係琴同埋我把聲嘅全壁咁。咁呢個係我想做嘅。我覺得兩個 version 都好聽。咁所以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在我收 demo 的时候那个简单的 demo 只有一个琴而已、反而更加听到个 melody 出很多咯。现在就整件事去看我觉得现在这首次元壁。 现在就好即是听到整个 full arrangement 就可能我感觉是讲一个故事咯。可能 还有画面很重。 Yeah, yeah, yeah. 是电影感都有。即有點感 啊！有啊，完全有啊，系啊。咁但可能如果真系一个系你嘅声加琴，就可能真系好似当事人嘅一种嘅心态或者心声咁样嘅 feel。我几期待听到，系 啊。所以你嚟紧会拍呢个嘅 video 噶啦嘛，应该。 我想咯，咁睇下公司点样安排先。 嗯 ，OK。咁所以你就去默默 follow 啊林允彤佢嘅 YouTube 啦、IG 啦。咁佢就隨時係啊，隨時咧佢就會係將呢一個嘅 surprise 咧，呢個嘅禮物咧，就可能係俾你嘅樂迷可以睇得到啦，咁樣。 冇錯。 係啊，喂，咁啊，期待嗱，因為呢首歌好中意嘅，咁但係就等埋你另一個即係 unplug 嘅一個 acoustic 嘅版本啦。咁然之後就睇下你下年嘅一啲嘅音樂嘅作品啊，咁樣。 係，好啊。 今日多謝曬林欣彤，謝謝你。 Thank you, Eric. Thank you. Bye bye. Bye. 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这瞬间仍是你，还是觉得需要你，我只需要你，世间火花也没你神奇，同样害怕失去你，我不懂处理自己，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理其他，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Don't want it to be that way, All I want is for you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03点，升268点，成交金额888.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0点，跌5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3.5系冇起跌，汇丰控股30.7升2.5。阿里巴巴264.8升6.8，美团点评237元升5元。小米集团20.25升5.3，中国恒大16.52升2.74，中芯国际17.82跌7.6，盈富基金24.3升2.4，友邦保险77元跌6.5，港交所360.6系升4.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918，瑞士法郎8.353，澳元5.459，加元5.785。加元是5.784，新西兰元5.073，欧元9.0157，每百元兑港元7.3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1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98美元，卖出1,85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开始繁忙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就塞到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系尖沙咀线即系排右边嘅行车线就多车少少，龙尾喺芜湖街附近噶。港岛路面咧，现时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兆辉台。中区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段就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尤其是系西行啦，去坚尼地城方向。九龙路面方面咧，观塘道现时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附近。新界啦，上水嘅新丰路因为有临时工程，由而家去到下午五点钟，所有车辆禁止喺新丰路南行右转新运路一带，就比较多车少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嘅苏导音乐啊，你好啊，艳琪。 Hello， Aaron。 系， 恭喜咗王嘉怡先啦。 恭喜王嘉怡。 系啦，因为咧第十一届金音奖嘅入围名单公布咗啦。 哇！ 恭喜晒王嘉怡咧。 王嘉怡啊，佢咪成日咧惯咗咧，因为你可能要用啲国语 讲啊。有两项 王嘉怡， 王嘉怡系，因为其实我都几期待咧， 系 即系。聽台灣人去形容佢啲音樂或者講佢啲嘢嘅，尤其是上台嘅時候嗰下 announce， 即係大家會聽過係王嘉怡啊嘛。有兩項入圍啦咁樣。咁我自己老老實實啊，我睇咗今年嘅名單，即係入圍名單之後啦，我更加覺得我真係一個好有品味嘅音樂節目主持啊。 因為你介紹過曬啲人啦， 又未止咁介紹曬，因為其實佢實在係比較闊啊。 係。 佢嗰、那個包括嘅內容咧，闊到有點而即係介紹唔曬，我只係可以咁樣講啦。咁因為其實之前都講過，好多人會即使係台灣人都好容易定義咧金音獎係小眾音樂或者獨立音樂多啲嘅。咁金曲獎咧就係商業成分多少少嘅。 但係其實咧，我一路都好想幫大家釐清，就唔係呢回事嚟㗎、嗯，只係佢哋嘅評選嘅方法唔同、 嗯。 因為金曲獎咧就係、是、我哋一般概念當中分男女歌手啊，嗯、最好嘅專輯係邊一隻啊，最好嘅單曲係邊一隻啊，最好嘅呢個作曲填詞製作人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其實金音獎咧，佢係跟佢除咗有啲係唔分嘅，大家一齊比嘅、嗯，譬如最佳專輯啦、哦、最佳樂團啦、最佳創作歌手啦，咁王嘉怡有入圍創作歌手啦，憑佢呢張殘嘅專輯。咁但係其實其他咧，佢係會分唔同嘅音樂類型 㗎。 咁、啊、譬如咧，佢會分係最佳搖滾專輯，同埋最佳搖滾單曲。 系 专辑就系你成只碟都系摇滚风嘅， 系 咁你咪可以去参加呢个咯。咁但系有啲其实一只碟可能好多唔同嘅曲风咧，咁咪净系嗰一首摇滚嘅歌系啦，睇下系咪你咯。咁除咗摇滚之外，有分另类流行啦。咁另外， 好中意你一介紹咧， 做咩？ 好似入咗賭場咁。嗱，你可以咁樣投資落去咧，咁樣投資我哋做呢一個組合噶。 呢個唔係賭場啊嘛，呢個係投資個銀行啊。雖然差唔多啦，有冇啲人十？ 因為我發覺講賭場唔係咁好嘛。港台嚟嘅呢度唔可以賭博佢哋， 邊度都唔好啦。咁啊，有另類流行啦。咁王嘉爾同一時間都係另類流行入圍咗啦。咁 好中意呢個字啊！ 另 類但係流行 啦，跟住我哋就諗啦，咩叫另類啊？但係其實咧，我想講咧 ，alternative pop 咯，即 係係咁，但係其實佢另類流行入邊包括好多嘅喎，九音八八都入埋去嘅喎， 係 我哋之前介紹嘅詞修都喺入邊嘅喎， 係 咁同一時間今日會同你介紹咧，都係入圍咗呢個最佳另類流行專輯獎嘅其中一位女歌手，叫做許哲蓓。 啊， 系啦，咁佢嗰张专辑就叫做《失物之城》啦。咁同一时间呢张专辑入面有一首歌叫做《离别曲》， 嗯， 就入围咗另类流行歌曲奖咁样啦。咁、啊、但系今日同轻间先讲啦吓。 好， 咁同一时间之前话系分类噶嘛，有流行有摇滚，同一时间有 hip hop 啦。 系， 咁另外都有 R&B 啦，同埋民谣、 嗯、 电音、爵士。嗯咁樣，所以即係佢冇所謂咩最佳男女歌手呢啲，我哋大家以為覺得啊音樂比賽音樂獎項就應該要頒嘅內容，而佢真係根據音樂種類去分嘅。 其實咁好 make sense 啲啊，因為有陣時你淨係頒俾歌手。但你都知啊，即係有陣時個歌手佢即係齋唱咁，佢又唔係對個創作部分係極之有貢獻，或者嗰件事又係咪真係好係佢？又好有執好多你可以斟酌嘅地方啦。咁然之後，所以你話淨係班俾個歌手係點咧？即係其實純粹係講緊佢個人嘅 charisma 同埋唱功係啦。咁、一首歌其實好似你咁講，係後面有好多人一齊做噶嘛 ，mixing 啊、engineer 啊、所有錄音啊，全部都係噶嘛。 嗱，我覺得咧。Eric 呢個講法咧，就可以再應用翻喺金音獎上面。 係啊 ，make sense。 因為咧，佢有一個最佳現場演出獎。 啊！ 嗰入边咧就系表扬紧歌手嘅现场表演， 啊、 因为有好多歌曲嘅现场表演咧，系会出碟噶嘛。 系啊系啊。 咁譬如艺如圈之前喺都市女声，大家之前见过啦，有啲现场演出嘅版本，如果你去报名嘅话咧，咁呢个就系表扬歌手现场表演唱得好好。 系啊。 咁咪好合理咯。 系啊。 咁同一时间幕后嘅嘉许咧，即系佢除咗音乐类型之外，我觉得真系都做得好噶。 嗯。 就系佢会有最佳乐手奖。咁點樣去分樂手呢、 哦、 就係呢一隻專輯入面佢真係會聽打鼓 saxophone 吉他 bass 即係你係邊一種樂器咁、啊、所以其實佢係有呢個咁樣嘅獎項去表揚返喺幕後負責呢啲樂器而做得非常之好嘅人咁、之前我哋介紹過黃宣啦 Yellow 咁佢第二張專輯叫做馬戲團咁其實同一時間呢係佢嘅鼓同埋 bass 兩位嘅樂手都入圍咗最佳樂手獎嘅 不過呢啲就真係你都同時間由金音獎，你可能睇到就係台灣嗰個音樂嘅市場嗰個遼闊啊，即係佢有幾多唔同嘅人，然之後可能有幾多唔同嘅種類。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你要搞一個類似嘅音樂班出嚟， 咦，全部都係同一個人嚟 嘅，你即係分唔分到咁多類人入邊又有冇咁多個即係會嘅候選嘅單位咧？咁樣都可能有啲棘手嘅。 係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呢、這個嘅佢嘅包容性真係做得好，當然個音樂性就會隨之而變得好強啦。 嗰、 個包容性就係頭先我哋講咗一啲可能比較獨立啲嘅單位， 嗯、 但係其實同一時間亦都有一啲，我覺得嚇、即係算係天王天后級嘅。咁之前我頭先有講藝如圈友啦，咁、另外咧就係林宥嘉嗰首《少女》，佢都係入圍咗最佳另類流行歌曲獎嘅。 幾得意啊！ 即係其實佢真係係睇個音樂本身。而忽略咗一啲我覺得名氣上嘅嘢，於是乎其實必須要講啊，每一次睇金音獎嘅入圍名單咧，我都有一種咦邊個嚟㗎邊個嚟㗎邊個嚟㗎嗰種嘅疑問。咁但係 就是呢一種嘅狀態，會令到你再去識多少少歌咯。 啊、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真的看、金音獎的名單會發掘到一些新的寶藏級的單位的， 即是、外國有一些電影譬如 BBC 這樣、嗯、它每個禮拜有一個是、英國榜樣、啊、它有小點榜大點榜，但其實它可能每一年呢它們都會可能在應該是年尾的時候呢、 嗯、 它會選一個照，譬如今年是、2020它下年是21年、嗯、它可能是一個 Sound of 21st 咁樣嘅，係啦，咁咧就係俾你睇到，喂，我哋個台啊， 嗯、 我哋就係嚟緊可能有15個單位咁樣，係、嗯、下年喂好值得你留意噶，係啦，或者係咯，咁變咗就有呢一啲就係、是、好多都係新人嚟噶、 嗯， 或者係一啲你未必聽過嘅一啲單位嚟，咁我就變咗就可以喺流行以外、 嗯、 又有另一啲嘅音樂嘅推介，咁啊平衡啲咯。嗯， 明白啦、啊，所以其實我諗一啲音樂節目啦，我哋唔講頒獎禮咧，音樂節目本身、yeah. 我哋兩個都同意，其實佢有肩負一個為大家介紹一啲你哋未聽過嘅嘢嘅責任噶嘛， 係啊， 真心即係 拉闊啲個 spectrum 咯， 係啦、啊，同埋我覺得新嘢係會令到你發掘到一啲寶藏嘅， 係啊， 所以今日想介紹嘅呢一位頭先都講咗，佢叫做許哲佩， 嗯、 其實咧除咗入圍金音獎之外，金曲獎啊呢一隻專輯都係入圍咗最佳國語專輯， 嗯， 呢隻專輯製作嘅原因好笑，我覺得好有趣，係因為佢學咗催眠，佢通過催眠嘅一個課程，佢發掘到一個新嘅感官嘅世界， wow. 就係佢發現佢原來睇嘢、諗嘢、摸嘢、感觸，對呢個世界好多嘅觸覺變得唔同咗。於是乎佢將呢個唔同嘅感覺擺翻落呢隻專輯度。另外咧，佢亦都創作咗，即係如果你好中意聽咩歌曲三部曲嗰啲，即係分手、熱戀、分手、 yeah. 離開嗰啲嘅三部曲嘅話咧，咁呢隻專輯當中都有呢個元素。佢做咗一個前世、今生、未來、下一世咁樣嘅一個三部曲嘅安排。咁我今日揀嚟嘅咧就係前世、 嗯， 而我覺得係嗰、那個。呢、这個前世係一個好令我諗起《花樣年華》嘅前世，我唔知點解。大家可以一齊聽一下，揀你阿許哲佩嘅呢一首《 最後一封情書》。 他穿戴整齐，最后一次见你，你笑得好像睡着而已。送洗的那件大衣还留在洗衣店里，等谁来临？已是许久的黑色钥匙还在大衣口袋，什么那么神秘？你从不让他开启的抽屉，原来是你为他准备的信，一天一个字，用眼泪封印，写着亲爱的，我将。怎么说？ 让永恒陪着最后这一首歌，写着亲爱的，我将离去，没什么留给你。亲爱的，我将离去，什么都留给你。都不怪，等不上你。 你唔好同我讲呢把声系佢把声啊！ 女歌手就 点解佢会入围呢？因为作为一个女歌手，佢最尾可以成功演绎到男歌手嘅声咁。我就 what 犀利啊！ 同唔系应该话同一时间，佢都凭呢个呢首歌入围咗最佳男歌手。 咁我就覺得見到呢單嘢。 Feature 最後呢一句咧，係一個台灣嘅，其實做過舞台劇啦，拍過戲啦，其實個個都好欣賞嘅男演員嚟噶。 好靚仔噶嘛，係嘛？ 我覺得係氣質。系啦，個氣質真係不得之了，哇！睇到都春心盪漾嗰種嘅狀態， 好冇禮貌你。 做咩啫？ 即係諗下，如果有一日你有個朋友幾靚仔啊佢，我覺得你有氣質。 喂，等先 ，Even 你問我張孝全係咪靚仔，我都會答佢。我覺得佢係氣質贏過佢外表上呢啲咁易變或者咁虛無縹緲嘅嘢。 嗯， 雖然可能係有啲人眼中氣質呢啲嘢更加虛無縹緲啦。佢个名字叫做莫子仪啊，系啊，做咩啫？ 阿琼，我真系觉得你个样子就好有气质。 喂呀，我只系份人比较真心，我唔系想太多欺骗嘅成分喺我日常对话当中。 首歌系好听嘅， 我好中意首歌。 你真系好有气质啊，拣到啲咁有气质嘅歌。 多谢你啊，我都觉得我气质超长。 系啊。 是一隻即大家見到其實弦樂為主啦。咁即許哲佩都係做弦樂好出色嘅一個音樂人嚟嘅，之前都幫過好多天后級嘅女歌手做好多歌啦咁樣。咁我睇咗咧，佢今年呢個金音獎嘅評判主席佢講，佢話其實今年好多入圍或者考慮嘅重點咧，佢哋即評判團之間嘅溝通都係佢希望佢有國際性啊。 哦， 即系唔单单只系台湾人嘅口味，佢希望可以通过呢一个奖项，又或者呢一个平台，鼓励大家做一啲好国际化、世界性嘅音乐，以至于嗰个美学唔单止只系停留喺台湾。而是即使在語言不通的情況底下，亞洲甚至乎歐美都會欣賞到這一種的曲風，這一種的音樂的類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責任的一個的狀態咯。 都是的，雖然都很虛無縹緲，所謂國際性。 嗯， 因為其實 bias 嘅嗰件事，因為國際性永遠你係覺得係歐洲啊、美國啊流入嚟嘅，你就覺得係國際性。但永遠就係、你覺得我自己嗰啲就好本土性。 點樣做自己？ 係啊，但你調翻轉，然之後，譬如你喺美國呢個 context， 美國好本土性嘅嘢係咩咧？我哋本土性就好國際性，呢兩個字係好鬼奇怪嘅。 講到好似相對咁樣樣，但其實佢個相對當中又根本係 有一種階級喺上面，即係有一種從上而下，邊個高級啲，邊個低級啲，唔好話高級低級啦。即係有種流向咯，你見到係， 即係感覺上咧，即係大過啊，即係國際化永遠大過本土化呢個感覺咯。 係咯，究竟喺英國啲人嗰個國際化係點嘅咧？即係你本身都好國際化啦，咩？係 啊，講英文咯。 係咯，咁所以有冇講話係幾時頒獎？ 十月尾啊，好似遲過金曲一個月到噶。 嗯 ，OK， 咁啊，所以頭先阿瓊就講咗啦，即係呢個係金音獎 係啊 嘅一啲入圍嘅名單啦。 我哋咪再一次恭喜王嘉怡啊！要 恭喜王嘉怡， 恭喜曬，翻嚟請食飯。 係啦，翻咗嚟啦。 睇食饭 好啦， 咁啊呢个时候咁啊点都要听下王嘉怡啦，因为佢凭住残呢一张嘅 EP 啦， 冇 错，系啦就入围系呢个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奖，系啦，我哋就拣嚟佢残呢一首系呢一张专辑入边第一首嘅派台星歌，叫做《厌世念》。 No.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本地感染，都同早前个案有关联。最年幼嘅患者系一岁男童，住喺何文田红兴阁，两日前开始发病。另外两名患者分别系住喺马鞍山锦龙苑龙耀阁嘅43岁男子，以及住喺屯门宝田村六座嘅42岁女子。七宗输入个案当中，包括一名喺湾仔帝盛酒店隔离嘅抵港菲律宾女子。其余分别是来自阿根廷、缅甸、乌克兰、印度、法国和英国。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尽量减少社交接触和外出用膳，又强烈呼吁长者应该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外出。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决定在9月30日完成本届四年任期后离任，形容不会参与违反基本法而继续运作的委任议会。朱凯迪在社交网站专页和透过议员办事处发信公布消息，他说争取民主、自由和公义是毕生的责任，愿意和所有同道互勉。他又说立法会秘书和保安员长期处身于亲共派掌权的环境，难以维持专业和中立，希望有一天立法会能够真正成为代表香港人的议会，秘书处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议员都不用劳烦保安员。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去信立法会秘书处，表示在9月30日立法会议员四年任期结束之后将不会续任，会在任期结束前按合约期结束所有地区办事处，并已经在今个月1号通知各员工将终止雇佣合约。陈志全在信中又表示，在任期结束之后仍然有很多事未能即时完成，需要留部分职员处理行政、合约、财政资料处和继续跟进未完成的个案等工作，有需要延长在立法会大楼内办公室使用期至10月20日，以及会继续咨询给留低的职员。美国法院裁定暂缓实施 TikTok 从移动应用商店下架的行政命令。在北京，外交部重申期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提供非歧视性营商环境。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一贯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霸凌行径，重申美国应该遵守国际经贸规则，为各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开放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240点，成交金额93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0点，跌5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6蚊，升2.5；汇丰控股30.8，升2.6；阿里巴巴263.4，升5.4；美团点评237蚊，升5蚊；小米集团20.2，升4.8。中国恒大16.62，升2.84；中芯国际17.86，跌7.2；盈富基金24.28，升2.2；友邦保险77蚊，跌6.5；港交所360.6，升4.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瑞士法郎0.928，加元1.339，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1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14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21美元，卖出185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钻石山的蒲岗村道近彩虹道交界，因为有意外，现在蒲岗村道去九龙城方向的车辆暂时是不能够左转入去彩虹道的，一带的交通繁忙，现在龙尾去到近凤德道，在钻石山的蒲岗村道近彩虹道交界，因为有意外，蒲岗村道南行的车辆暂时不能够左转入去彩虹道，现在一带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凤德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近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浅水湾泳滩和中坎角道，而在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水塘一段的交通亦都是挤塞，龙尾就近龟背湾，狮头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而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茶果岭天后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旋律加上周耀辉的歌词，令到移民感受至深的咧，就是人生总有一别嘅，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拥抱时候的亲密同埋温度，就好似歌词入边所讲咁样，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作曲卢海彤，填词周耀辉，编曲孔奕佳，合唱编写伍卓贤，监制林义文、伍卓贤、于日尧。上榜三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林义文加上男声合唱的《再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是这样，都不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的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Ian 陈卓贤。同学仔回到校园咧，少不免会关注一下有冇同学仔或者佢哋嘅屋企人曾经确诊呢个新冠肺炎嘅。咁就算系有咧，大家都要记得保持开放嘅态度，唔好去挖苦对方。你可以尝试关心对方嘅近况，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同老师或者屋企人商量。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好快就适应到翻学嘅新常态噶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月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中秋节最果汁，除了一家人吃饭之外，梗是一起整啲嘢玩啦。有冇试过用羊肚嚟做灯笼啊？有得食，有得玩，仲好好意头，寓意洋洋得意添。不如今年就试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你中秋节快乐。 下昼四点四十四分翻嚟骚动音乐，第一首拣嚟林家谦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特伦斯梦游仙境》。你有冇都发过啲咁复杂嘅梦呢？ It's 5 a.m. I can't fall asleep again. Trying too many ways.

就算多长，眼前一片空白，只有失望。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泪伤痛，也想要走，从此以后所有朋友都快给我靠边，抽根烟，撕破脸，没有的笑。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 佢係 Julia 吳卓源啦。Five AM 專輯當中嘅作品，朋友令佢失望嘅故事。 不管多快樂，也不想回去。 整只专辑都是发生在凌晨五点时候的灵感。而今天这首歌曲名称叫做《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凌晨五点的时候想起朋友令自己失望的故事。又问回自己，你几时是睡得最好的呢？如果那天放工是超级累的话，我可能连饭都不想吃的时候，一回到家即刻睡。我觉得那晚是会睡得挺好的。 在地塌天崩的现场，越过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中写惊世恶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道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衡。 几时会觉得自己都几幸福啊？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不是那么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是运气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找无牙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到黄昏，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衡，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我未怕黑，身影越不，我若要死，带住这一吻。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道狂奔，安身天地一角，地纵出我。